来看，这些平民居士闻出酒香而买的呀。 不好欢喜来路甚而不送好之尊 呀。哎呀，你再来看，这瓶凤冠上面的真是颗颗光大粒粒金冠，可爱不可爱呀。 可是阴道泉水无一之爱莫贪心。 儿啊，你快来看这股雨都是吃冰大嫂平啊。 听众朋友，程砚秋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，今天请您欣赏到这儿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